关心的还是你。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突然，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OK， 北京时间的10:10，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我是主持人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今天呀、是7月28号， 在41年前啊，也是1976年的今天凌晨的3:42，唐山发生了7.8级的地震，12秒的时间让整个唐山市夷为平地，24.2万人遇难。今天呀，让我们扒开记忆的那层土，一起来回顾那场史无前例的抗震救灾斗争当中，祭奠每一位逝去的同胞，也祝福这一座重生的唐山市。OK，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啊，可以说跟今天的这个唐山大地震蛮符合的一首歌啊。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 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放弃。

求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剪短了头发，当耳垂，小 手脸庞眼眶黑，我看了都会心碎。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那么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就是在土耳其时间27号，第23届听障奥运会，中国乒乓队王聪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黄梦萍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到现在为止啊，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包揽了男女团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男女单打的7枚金牌，实现了大满贯。这也是听障奥运会上首次乒乓球项目全部金牌被一个国家包揽的历史记录。那么乒乓球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国球，不管是在奥运会还是亚运会，一直取得了非常让人骄傲的成绩。那么我们也祝愿中国的乒乓球团体男子女子呢，在以后的比赛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家人和朋友点一首歌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上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刚才为您放的这曲歌呢是伍思凯的你爱谁，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郑秀文的独一无二。

OK， 欢迎继续留守好音乐九九，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观众点歌这样的一个节目啊。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昨天呀，说自9月1号起，手机长途漫游费取消了。在7月27号，中国电信董事长杨杰在某论坛上透露，9月1号起，中国电信将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比年初计划提前了1个月来完成，预计将惠及8000万的用户。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方面也表示，将在9月1号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也就是说，从9月1号起啊，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都将取消在国内的手机长途漫游费。OK， 这首歌来自那英的《长镜头》。听众朋友们喜欢那英吗？应该说有人会不喜欢那英吗？真的是不愧是说花花乐坛的歌坛天后啊。之前在中国新歌声第2季的第1期首播的时候啊，有4位导师是那英、刘欢、陈奕迅和周杰伦，他们4个人也是两两搭档的唱了这个开场曲啊。真的不愧是4位导师啊，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英的一开嗓真的是太好了，无论是唱功啊还是嗓音呀、啊、不愧是歌坛天后。来听完这一首那英演唱的《长镜头》。 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当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不是借口。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那你文化课肯定得好，这不用说，不过孩子要是上清华，主要还是降了60分。 为什么降分啊？ 因为孩子高一参加科技创新，取得了这个自主招生资格，考核通过之后就享受了这个清华降分的优惠。 这么好啊，那我得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演奏动人的音律，音乐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我期待有

爱上美，别让泪注视花蕊。你应该知道你是那样美，谁都会为你心醉。别再抱怨爱太累，真爱能有机会。其实告别了春天阳光，你依然要开放。别害怕，别犯傻，别轻易剪去长发。我会站在你的身，一句真的无法再继续。